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上次我们说了，亲密关系很大部分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命中注定这个事情，就是你的运气怎么样，到底会不会跟同一个男人终老，还是说感情会比较漂泊。其实这就是跟你一生的福报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也常说，命不是不能改的，可能就是说，如果你这一生亲密关系就是注定坎坷的话，那么它就是你主要的功课，你人生主要的一个学习的考场。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我们的亲密关系发生问题呢？其实亲密关系之所以造成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难题，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情执，就是对感情非常的执着，而且几乎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这样的人感情路就会比较坎坷，因为他太重视爱情了，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对另一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会要求两个人有很紧密的关系。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的摩擦就会比较大，反而就是人家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那么亲密的话，可能还有一些缓转的余地，比较容易在亲密关系遇到冲突的时候能够各自冷静下来修补复原。可如果是那种情执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就很容易把亲密关系看得过于重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对方，并且看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模式、相处的方式。而这样的关系即便没有问题，都被你看出问题来了。有情执的人有什么特征呢？就是那种会说好想好想谈恋爱的男人或是女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想到感情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就像我吧，我碰到新的朋友，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我对他最好奇的其实就是他的亲密关系的状态。我会很想知道他亲密关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感情怎么样，这就是我的兴趣所在。当然我就是一个情执的人，可是我也看过一些朋友，他眼里就只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他新认识一个人立刻就在想，这个人如何可以为我的小我加分，他怎么样可以帮到我，或是我对他会有什么兴趣，有哪些东西是吸引我有兴趣的，反正什么事情都会往自己的利益上面去考虑。另外还有一种人是比较喜欢表现型的，他喜欢获得别人的认可和赞扬，所以碰到一个人，他会急急忙忙地把自己很多东西都给抖露出来，希望赢得别人的赞赏，他对对方什么亲密关系才没兴趣呢？还有一种人很好玩，就是他看到一个人最想了解的就是别人的财务状况，也不是说想占什么便宜，因为他注重的就是金钱。而像我注重的就是感情，所以我们关心的层面是不一样的。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玩，他有一次想问一个小孩你几岁啦，结果因为他太爱钱了，常常讲钱这回事儿，所以居然去问这个小孩说你多少钱啊，把那个小孩弄得莫名其妙。所以说每个人心心念念的东西不同，就会在他的生命当中呈现出来。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重视感情的，我建议你去听我这次跟大家分享的那本书，叫做《爱得太多的女人》。其实男人也会有同样的症状，如果你觉得自己爱得太多，总是为情所苦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希望能够疗愈一下关于爱得太多的毛病，那么你的感情路就一定会比较顺畅。当你不再放那么多的重心在对方身上，不要拿对方跟你之间的关系来刷那么多人生的存在感以及成就感的话，你就不会在对方身上去挑眼儿。我记得我以前真的是会去观察对方的一言一行，他每一分钟的脸色我都很在意。后来想一想，我们之间相处的困难就是在于我太在乎他。如果我不那么在乎他，他摆脸色的时候我不看的话，他能给谁看呢？ 这个事情就是很好玩，我讲给别人听的时候都自己能够做到，可是在我最爱的人面前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会去看他的脸色，然后想要讨好他，如果没有跟他时时刻刻保持连结的话，我就会觉得被抛弃了，那个失落的感觉就会上来。这就是因为我太重视情感，太情执的缘故。所以说今天亲密关系会有问题，除了命中注定你要经过这样的难关，碰到这个人给你一些苦吃，让你能够学到一些功课之外，就是你太重视对方，你太重视感情了。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重心多放到工作上、事业上、生活的乐趣上、自己的爱好上以及其他的亲朋好友身上，那么你的整个平衡就会出来，亲密关系就不会承载你那么多的负重和压力，就会比较轻易的能够过关了。在今天的音乐冥想当中，请大家都能够静下来看一看，我是不是放了太多的重心在亲密关系上，或是说相反的，我们没有放太多的重心在亲密关系上，有时候也正因为如此，亲密关系会出问题。如果你不是很重视亲密关系的人，第一就是你挑人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太仔细的去挑，第二就是在婚姻当中你就没有去维系婚姻的这颗心。很多女人后来在婚变以后跟我讲，她觉得给老公自由是对的，她也不管老公在做什么，也不关心老公。很多男人就会觉得有了孩子以后自己就被太太忽略了，如果这个时候他是需要爱的话，他就会出去找了。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静坐当中去看见的。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